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啊。即係講理想有咩錯呢？啊，講下跳舞都冇錯嘅。 嗯，又一個禮拜。 又一個禮拜。啊，星期五呢有個網友請跳舞喎，即係唔係唔係 流港消費喎，你 流港消費。啊，而家啲舞場同以前冇變，冇一點變㗎喎，大佬原來。 啊、 又係出面個廳，咁我哋啱啱上集講完啦。咁 星期五收到個喺啲網友電話話，啊，我剛才請你跳舞咁樣，我去啦咁樣。咁我話，咦，去到，咦， 去邊度先？ 佐敦道。嗰間場呢啊唔得開名啊咁係意大利嘅水都 係 咁係知啦啊知啦咁佢喺度跳咁啊啲女都得嘅都少鳥依人嘅同以前呢即係以前僆仔去跳舞嗰啲女係格手格腳㗎嘛而家 係喺個場喺個場入面嘅女嚟㗎。 但場入面啲女嚟㗎、啊。 即係唔係話有啲搵食嗰啲落慢慢落去打等啊。 唔 係唔係嗰隻。 唔係嗰隻啦。嗰、okay、隻呢就佢可能你屬於高級夜總會啦。嗰啲屬於Member Only 啊或者尖沙咀有啲夜總會都係咁樣嘅。嗰啲就唔係啦。咁而家99%啊不顧場嚟㗎啦。咁上到去見到啲哇！啲年紀都好似真係，好似我同你咁啦。後生啲咧，就係、是、坐喺邊皮嗰班徒弟啦，有班徒弟喺度嘅嗰班後生啦，其實全部都，唉，咁都係38歲以上噶啦，即係咧。 差唔多啦，我諗嚇。 咁啊，哇！其實真係流港消費都幾融喎。咁啊，同個網友咧，咁當然啦，個網友請啊，梗係佢可能有啲唔知點解，可能喺 cam 公數 cam 翻啦，唔使佢俾啊。咁要佢俾都幾肉痛。我哋坐咗3.5個半鐘頭到啦，4個鐘頭唔夠，埋單2000銀， 差唔多啦。香港消費啊嘛， 係 啊， 冇下文喎。 所以點解就係正正就係話解釋點解我好耐冇喺香港消費咯？即係唔係話即係唔抵呀即係你話如果你話全部地方都係咁嘅價錢即係包括大陸嘅都係咁咁冇得講咁但係你而家真係有比較㗎嘛即係譬如話玩又冇玩得咁開即係咁放呀、啊。 放都可以好放嘅，你喺即場揸佢啊！即場 係 打下車輪呢啲冇問題啊！ 咁但係始終都係大陸就會好玩啲咯。咁但係你間唔中一次都無妨嘅，我覺得。 間唔中我有請多2-3次，我咁 仲係有人請嗰只咁啊，仲冇所謂啦。 你都唔同啊！你都係有時有啲公道開下咁，你都可以跳啊。 唔係我，但係我都好少，真係好少喺香港啊。即係就算 even 啊，你話開公數啊，同啲客咧，其實我喺香港咧，我唔知咧，我好多客其實而家都唔會話叫我喺香港揾地方跳舞。我最多就夜晚食完飯就，譬如話因為我外國客多啦，咁啊通常就會落下酒吧飲下嘢啊，跟住揾個地方沖個涼、揼個骨啊，嗰啲咁樣咯。 哦， 咁啊上翻去大陸咧。啲鬼佬就會識跳舞啦。 我呢個網友呢就有時帶啲鬼佬去喎。咁佢係你知呀喺公數開所以唔咁即係本來諗住開名表揚你嘛諗法都費事。 但我諗大家嗰、那個即係客龍唔同。 客龍唔同啊可能客龍啊。 即係我哋就因為我哋其實我帶啲就其實連留返喺香港嘅地時間已經好少。咁所以其實大部分時間就會上咗大陸。咁所以其實就你又搵地方跳舞就多數都係在大陸咯，即係譬如正正我上個禮拜就差唔多成個禮拜就係帶住兩條鬼佬、啊、美國佬，咁就又去揼骨啦，又去跳舞啦咁樣咯。 哇、啊！真係咩？所以講翻嗰啲 K 場先啦。即係都玩啊，真係幾好玩嘅。但係我人賤啫嘛，即係點樣咧都要撩一啲衰嘢出嚟啦、 啊。 我覺得靚妹就真係少。我啲場咧，即係我其實。我哋坐咗三個女啫，即係兩個人坐三個女啦咁樣。咁又轉咗輪啦。咁最後生嗰個都要成28歲。 嘩咁就好大。係陀地嚟呀。 筆記嚟 嘅。筆記28天。係 呀。即係估計啦因為有老公㗎嘛全部都係有身份證㗎嘛。咁真係估計係啲以前假結婚證落嗰啲女嚟做囉。 係 咁 有晒身份证咁样，全部够晒称噶啦，咁样系最衰呢样啦。咁其他讲样啊 OK 嘅，咁讲样唔需要话唔会太差嘅。 年纪稍大咗啲啦， 年纪稍大啦，咁稍大有稍大玩法啦 ，OK 嘅。啊，呢啲场可以许去嘅。啊，搵边个妈咪唔记得咗个地方，一阵间转头。 唔系大年纪就有大年纪，如果你又样唔系太差咧，咁有啲韵味咁样咧，有时都间唔中一次都 OK 嘅、哦。但系你如果长期，譬如话个场都欠缺，即系啲欠缺新血咁啊，咁啊会争啲 啦。啊，咁啊唔知啊，攞两张卡片啦，有一个叫文恩经理，一个叫黄宇主任啊，咁你到时上去我。搵佢两个咯，冇乜所谓我。咁如果我谂咧，即系倾下啦。如果可能搭个 friend 个朵咧，可能有半打啤酒送嘅。但系我谂呢啲去到咧，就算你唔使搭呢啲网友朵，唔使搭朵咧，嗰啲啤酒啲啤酒签俾你噶。哇，2000蚊埋单，咁啊肯定啤酒千万俾你啦。吓、啊，喂，咁样今个礼拜你喺长安有咩嘢？ 我就都系，我就去咗几晚乜乜魅力咯。咁就因為試完就同我兩個鬼佬，咁我就成個禮拜上個禮拜我都係帶佢哋就喺廣東省遊啦，遊啲廠啦。咁其實冇準備，其實每一即係我就諗住都係每一轉呢就去到邊就住到邊㗎。咁我第一晚我就去咗同佢哋就去咗就落咗腳呢就喺廣州喺花都。咁喺花都就嗰間酒店都有間桑拿場嘅，就都裝修唔錯啦，幾靚嘅。就我住嗰間酒店叫做宏豐啊，好似叫做喺花都嗰邊嘅。咁就我都冇去過嘅之前。咁夜晚又係冇嘢做啦。咁我嗰兩條友都係鹹濕仔嚟嘅。咁就其中 鹹濕鬼佬啦， 鹹濕鬼佬啦，鹹濕鬼佬啦嚇。咁其中有一個就好。有一個好搞嘢嘅，有一個就係、是、佢係一個好地地道道嘅美國鄉下佬。咁、即係如果大家有經歷過咧，其實就即係嗰啲美國嘅鄉下佬比大陸嘅鄉下佬咧更加鄉下嘅。嚇、嗯，咁佢話俾我聽，佢係未出過國嘅。好驚人嘅呢樣嘢係，咁所以佢嚟到就樣樣都覺得好新鮮啦。咁首先就去咗桑拿啦。咁嗰間喺雲峰酒店嗰間咧就佢有沖涼，但係咧基本上就冇乜正統揼骨㗎啦、 嗯。 就即係總之就係又係桑拿場 啦。45度機 唔係啊，係直情 開 埋大㗎啦。啊、有即係一入到房咁跟住揀女啦，揀女跟住然之後即係又係嗰隻囉，跟住就幫你沖涼啊，跟住就冰火啊，點點點啊，即係全套服務咁樣搞。 咩消費呢？ 600多蚊，佢就如果以酒店嚟講呢就唔算平唔算貴啦， OK 啦，就但即係你問我值唔值得翻窗呢，咁我就興趣不大㗎，因為我自己本人我都唔係好鍾意即係桑拿嘅，即係如果你想開大陸你知道桑拿係乜嘢呢，桑拿就係搞嘢㗎嘛，即係唔係好揼骨㗎嘛，咁我其實麻麻嘅，不過嗰晚就即係陪佢兩條友去啦，咁女係 OK 嘅，我自己執咗件呢就都真係唔錯，重慶妹，咁就好後生啦 ，fit 狗正啦，樣又好甜啦咁樣啦，但係就即係你問我翻唔翻窗，我就麻麻地嘅。佢就咁計嘅，佢就198蚊房錢，跟住然之後咧就400蚊代資，咁、加埋就698咁樣。 即係連埋桑拿 啊？598再加我加咗少少啲鏈喺休息室度鏈咗半拍腳咁。 你係唔係鏈腳㗎啦？你 係唔係我因為攰啊嘛，真係攰啊嘛，因為你知行咗廠行成日咧咁其實我唔夠嘅，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陪人就唔係咁玩法咯。咁但係當然啦，咁啲鬼佬嗰兩條鬼佬就玩得好開心啦，因為其中有一個淨試都未試過，咁佢開心就係第一，即係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是、哇，大陸即係中國女仔，咁即係你唔使問㗎啦，佢係中國女仔都話靚㗎啦，即係嗰啲美國佬尤其是未嚟過嗰啲。咁第二就係、是、即係新奇啦，咁樣嘅玩法好新奇啦，對佢嚟講。咁第三就係因為價錢啦，唔使講啦，因為佢覺得咁嘅價錢係冇可能，佢即係佢。枕住打後嗰幾日呢，即係嗰個未嚟過大陸嗰個鬼佬呢，就枕住都係同我講就話，嘩，如果咁玩法呢，喺美國呢就幾錢啊咁樣。咁樣就即係包括我一陣等人講即係去帶佢去未嚟跳舞啦。 諗咩都想笑。 咁呢就 係咁樣。 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我哋就去咗第二日啦。咁就翻我咧就因為我第二日咧就我因為我有架車嘅，咁我第二日咧個司機咧同我講佢啊，不如我哋去完，我又喺廣州遊歷完之後咧，咁我司機就 suggest 話，佢不如揸翻架車翻長安揾酒店瞓啦。係、因為唔好留喺廣州嗰邊啊，因為第三日嘅行程就去深圳嘅、去深圳嗰頭去龍崗啊，去寶安嗰頭。咁佢喺東莞落翻嚟會快啲。咁好，我話仲好啦，落翻長安 主場啊嘛。 咁啊，落翻長安就過癮啦。咁咧就其實嗰晚我哋就落到長安，翻咗個公司就做完嘢，做完嘢成九點幾啦，已經即係咁然之後咧，我就帶咗佢附近有間酒吧。其實我諗住，帶好鬼死攰已經，咁啊帶佢去咗一間酒吧飲杯啤酒，諗住翻歸。啊，兩條友仔去完間酒吧，又玩得好開心，即係冇嘢搞嘅間酒吧嘅，咁啊周圍佢又揾人傾偈。嗰間酒吧有啲外國人嘅，即係長安都叫做 OK 嘅嗰間嘢。咁我哋又傾偈啊，打台波啊，咁樣之如此類啦。咁啊又磨咗個零鐘頭到咯，咁十一點前啦。咁我哋走嘅時候又話，係咪啲 Nike 啊啲咁嘅嘢啦？咁啊知啦，咁啊屌仆街啊，死就死啦！我心諗，屌我真係好攰，想翻去瞓覺。咁但係冇辦法，咁啊又大，咁啊後屘我就好啦，咁我話翻咗去酒店 check in 咗，擺好曬行李，我哋就再出發啦。咁啊跟住然之後我就諗啦，哇帶佢邊間好咧？因為我心中有三間嘅，一係咧就帶佢去太平嗰間物泰啦，我成日去嗰間啦，咁、就一系咧就無限啦，乜乜無限啦，一系咧就乜乜魅力啦。咁、我後屘最後我決定帶翻去魅力，因為原因就係我覺得魅力係玩得癲啲嘅。咁、另外嗰兩間咧，無限就係中間乜泰咧就會係比較 high 嘅場嚟嘅，即係啲女啊斯文啲嘅。咁、我覺得就都呢兩條友都係啱癲嗰只啦。咁、都冇揀錯，咁後屘咁就去到啦。我就媽咪問我幾個人，咁我話你唔使問我幾個人啦，我三個人嘅啫，但我要攞最大嘅房啦。咁啊攞個鬼迷咁大嘅房啦。 點解要攞咁大嘅房 咧？大家開心啲啦，即係我因為招呼客人，我通常都係咁啦，即係盡量就攞最大嘅房啦，即係等大家又唔使咁逼夾啦，咁佢多啲活動空間啦。其實係啱㗎，即係我講落去你就知 道。你講埋先，點解要搵咁大嘅房先？我同你相反意見。 OK， 我嘅經驗就係點呢？因為你有時無論係架仔或者鬼佬呢都係你個場，如果人少大啲嘅場呢，個活動空間係好緊要嘅對佢，因為佢哋玩下，佢哋開始好癲嘅時候咧，就好多時候好多你諗唔到嘅嘢會發生，譬如話，即係佢哋唔會話成晚咁齋坐喺度攬條女啊，即係佢哋就會狂搞咧，咁你俾多啲空間佢就會好啲咯。即係呢個我通常都會係咁樣咯。 即係其實每次咧同啲網友咧、去啲卡拉 OK 啊，或者咁嘅場咧，我唔會嗌一間大嘅房嘅，我諗唔好話夠坐啦，因為都要鬆動啲，但希望咧就可以逼逼夾夾啊。 唔係同意嘅，我同意嘅。如果大家熟朋友咧，係啱嘅你嗰種做法，但係如果係帶鬼，即係帶外國人啦。我通常就同埋就個感覺會好啲啦，即係佢哋去到覺得 grand 啲啦，佢哋係鍾意係咁嘅。咁跟住去到啦，咁我三條友啦。咁啊，我係證明，事後證明係我啱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嫁咗九條女。 哦，咁又唔同。 係啦，咁呢個又係啦，咁啊，所以你唔使驚佢好空洞啊，因為咁其實咧，九條女裏面咧得一條女係我嘅啫。咁啊，跟住八條女都係佢哋嘅。咁佢哋咧就跟住然之後咧，我就再安排咗個節目俾佢哋啦。媽咪就我就問媽咪喂。咦，上次個 promo 玩完啦，我話即係嚴打之前嗰陣時嗰個模 制服。即係 冇啦，而家冇咗啦。咁但係佢話喂，我哋嚟咗兩個 dancer 喎。其實我就唔想講，即係一陣先講，即係其實我一路都即係你我上個禮拜見到你阿牛，咁我一路都唔講俾你聽有兩個 dancer， 就因為呢其實我諗住嚟緊呢個禮拜三我哋去㗎嘛。但係而家你話俾我聽就因為大家網友啊大家個時間未定到啦，咁所以壓後嘅話咁我就講出嚟啦。即係咁我話好喎，有兩個 dancer， 咁我嚟啦。嚟搞搞佢啦，咁樣咁嗰兩個 dancer 其實係好早一段日子嗰陣時候咧，我哋都玩過噶，不過佢就唔係成日有噶。咁嗰兩個 dancer 話俾你聽係好過靚過好多女嘅。咁我哋而家我哋另外我班香港人成日去嗰班咧，就成日都有一兩個都成日想溝嗰兩個 dancer，因為好正嗰兩條女。咁佢哋就跳到好貼身啦，貼身程度基本上近乎強姦嘅。咁啊， 咁又跟住嚟到，咁我就話，我同嗰兩個 dancer 就單咗聲啦。我話嗱，你唔使搞我，今晚我知道，因為我知佢做乜嘢。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我話你淨係集中搞兩個鬼佬就得噶啦。咁跟住就咁就啲女就會行開曬啦。咁就開始佢哋嘅 show 啦。咁跟住佢哋咪佢就會即係開咗啲 disco 嘅音樂啦。跟住然之後就喺度跳舞啦。咁佢就會跳到即係貼曬身咁樣貼啦，跳啦。跟住就直情就將嗰兩個鬼佬條褲都除埋。咁然之後喺度搞佢哋啦。咁啊， 咁啲點搞法先？攞條杖出嚟玩， 攞條杖出嚟玩咯。咁啊，跟住攞兩支好大碌嘅棍出嚟玩咯，你知鬼佬啊！咁跟住其他嗰啲女咧就嗰晚好識做嘅，因為佢知道我開 party， 咁跟住然之後咪見到咁即係開始即係又搞氣氛咯。咁啲女又走埋去啦，一齊搞嘅幾廿條女啊，咁搞佢支棍咯。咁搞到好即係好 high 嘅。咁係幾好玩嘅。咁跟住就跳咗兩隻舞，通常跳一隻嘅啫。咁我就費用咧，其實就通常都係醒一嚿水咁樣。咁我就，但我就嗰晚就每人醒咗兩嚿水俾佢哋啦。咁就佢哋跳兩隻舞啦。咁跟住就，然之後就走啦。但嗰兩條女係好傻。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好啦。咁玩到差唔多，就是、全晚就喺個場度玩到好癲咯。咁即係嗰兩條鬼佬係我就係最辛苦嘅，因為點解咧？啲女唔識講英文，咁我就做好多翻譯啦。咁跟住又教佢哋玩骰盅啦。咁差妹我真係冇能力教啦，咁最多玩就教佢玩骰盅，咁嗰條鬼佬都學到嘅。咁跟住就然之後就過足手癮啦，總之就係、是、即係搞到其中有一個呢就直情係隔住條褲同條女即係好似即係喺度磨都磨得好鬼耐。咁玩到成兩點幾都唔 Q 捨得走。咁跟住然之後第二日，因為我哋七點幾就要起程啦，即係六七點我哋要起程。咁所以咁後尾佢哋自己出聲啦，我都冇將。咁另外一個鬼佬就喂今晚你唔好帶女返房啦。咁因為佢兩個友又麻 Q 煩喎，兩條友唔知點解呢又住埋一間房喎。咁、所以又比較麻煩，兩三點都冇帶女出街啦。咁跟住我就每條女派兩嚿，咁跟住就收皮啦。咁跟住嗰、那個冇嚟過大，即係嗰個鄉下佬啦，個鄉下佬就好唔捨得囉。咁跟住然之後事後呢，其實我哋已經冇準備返長安㗎。咁但係跟住打後嗰兩日，我哋最後都係住喺長安，就是、因為佢話：喂，我哋又返去玩啊！咁啊， 即係話你去完 三晚，我哋 即係去完龍崗， 又車返嚟囉。每日收皮就返去長安，然之後就每日就 龍崗都有嘢玩嘅啫，大佬。 唔係佢鍾意嗰間，咁同埋我又佢鍾意嗰邊佢鍾意嗰幾條女啊。佢有條女係特別鍾意到呢，就我哋玩完三晚之後呢，佢臨走呢，唉嗰、那個情景就真係盞貴啦。咁佢就即係佢又好好可愛，佢話佢同我講，佢話香港唔係佢話大陸真係好玩到呢，好玩過迪士尼樂園咁樣，即係用英文同我講啦。咁跟住然之後佢就話，佢臨走呢佢攬住條女啦，嘩好似生離死別咁樣。跟住呢佢就話叫我好認真叫我就嚟翻譯清楚俾佢听啊！话俾佢听，我四月春季交易会我会嚟噶，一定要等我啊！咁样好捻好笑。跟住我同嗰条女讲，嗰条女都觉得无厘头狗咯，真系。即系嗰条女其实唔系好中意佢噶，因为觉得大家又沟通唔到啦。其实你知好鬼烦噶嘛。咁但系即系睇钱份上啦。咁咁啊俾佢执咗剂嘅中间嗰晚啦。咁第三晚我哋都冇带走，因为第三晚又要好早走。咁佢哋又玩，佢哋又扑街。即系我成日同佢讲话嗱，依家带翻去咧就唔该早啲，因为但系又要玩喎，佢哋中意喺嗰度玩到成两点几三点，即系其实真系好少可噶。即系如果我哋喺长安咧，我哋好多时咧就十二点零钟咧就即系就系走系带女走啊，带唔带啊算数咁，然之后就出去宵夜咁啊，大家边个睇下有冇下文就翻酒店咁样咯。咁但系玩到两三点啊，真系好少可咯。咁佢哋又好惯噶，即系嗰啲房啊开到啲灯即系好 grand 咁啊，即系有啲咁佢哋啊。识晒佢咁啊，成日即系就全部就喺度咧，咁啊一条友揽住四条女咁啊，喺度搞到七彩咁啊。 我都系谂紧嗰个场景，但都系即系可能系你自己玩得 十二点啫，即系我同我哋班网友咧，我都玩三四点。 唔系唔系啊，系我知我知我知我知。喺如果你话喺深圳啊嗰啲都系咁样，但系喺长安嗰啲镇咧，其实啲人都系十二点零一点咧就开始埋单走，嗰两三点其实真系唔系咁多噶。唔系咁多㗎。 咁好啲喇女又 即係你知，因為我諗係嗰種係啲客人嘅大家個唔同客啦，唔同客路啊。因為你喺長安好多都係廠佬，譬如話第二日又要開工，同埋玩得好密嘅，即係好多都好似我咁樣啊。譬如話一個禮拜即係坐住兩三晚，譬如話我頭先同佢講就係我錄緊音。你見啦，今日星期一我哋而家錄緊音嘅時候，咁啲女咧啲電話短信就係咁嚟嘅咯，我大陸手機就係、是、啲女就已經知道我，因為我識嚟嘅，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個個就兩點零三點起身咧，佢就係咁就 call 噶啦，就問你今晚嚟唔嚟啊？因為佢最緊要，佢唔係掛住你啊，佢係想你同佢訂台啊， 訂台 係啊，啲咁啲媽咪又打嚟啊，啲女又打嚟啊，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哋去得咁密咧，我哋通常都唔會玩到好夜啊，我哋就通常都係真係有時我哋好早啊，八點零鐘去，咁跟住可能十點零十一點鐘我哋就走。咁你話如果嗰晚開心啲嘅，咁玩到十二點零，我真係好夜㗎啦，已經係。係啊，咁同埋冇乜嘢，冇乜，即係啲女俾人揀曬㗎啦，你太夜佢。我同你解釋過好多次。 我就想問呢個。 即係長安就係咁樣咯。 即係會唔會話有啲女，譬如二五百啦咁樣，淨係坐台二百，咁食完飯翻嚟再做多輪咧？ 唔會，少，真係好少。嗱，我嘅經驗。就係、是、好多時呢，如果我過場都有啲熟嘅女、 啊、 如果有陣時我夜咗去呢，唔使好夜㗎咋，如果係十點零鐘到我哋先去呢，我有時想抹返我啲熟嘅女，佢已經坐第二間房啦，咁呢你叫極佢都你過唔到嚟，因為佢哋唔係話興好似以前嗰隻㗎嘛、啊、即係媽咪會識做，帶佢過嚟打下招呼呢、啊、叫極都叫唔到啊，你知因為間間房都係大哥嚟㗎嘛啲友，咁佢最多呢，咁所以呢就冇㗎啦，就可能真係如果你仲熬得嘅話呢，咁睇下可能佢走啊，佢又特登佢又扮同個客講啊，我可以去廁所，佢又捐入嚟你個房同你 say 個 hello 咁嗰隻囉。 嘩。 係啊，因為一掹就坐定晒㗎嘛。咁所以我哋就會通常就鍾意早啲去囉，早啲去會揀，即係女又會揀到下囉。 但係 因為好多人啊。 但你嗰間魅力呢永遠都係啲女都 OK 㗎。 OK 㗎、啊。 即係話唔得先。首先眼去都會揾到啲 㗎。咁係咁，但係即係你去好即係唔同人㗎嘛，譬如你唔係成日去㗎，咁你就通常就揀啦，揀女啦、啊。我哋有熟嘅女，咁我有時又想坐返熟嘅女㗎嘛。 我就唔明點解要坐熟嘅女。 唔、明啊。 係啊，真係唔明。 嗱、那個心態我都話啦，呢、這個係真係唔同㗎，大家心態。即係如果阿牛哥你去，你特登去長安嘅。炮兵團嗰隻，即係我完全了解嘅，咁你去到嗰晚一定要有下文，有嘢食㗎嘛。 啊、 我哋成日到咗喺長安呢，一個禮拜玩幾晚呢，我哋唔係成日帶女出街㗎嘛。即係我哋有時有啲女真係喺嗰度同你飲下酒傾下偈好玩嘅。咁我哋覺得下次就可以搵返佢囉。即係是另一種心態咯，即係我哋唔係真係會諗住啊，晚晚都要有下文，大佬佢得我都未必得啦，即係我哋要做嘢 咁 啊， 係 啊， 但 係 因為每次咧，即係你知我哋都玩法噶啦， 係 同阿哥頓去 嚇， 咁啊去阿哥頓主場，咁我哋就係而家玩法點樣咧？我會走落黃岡村。揀自己揀啦，咁或者同班網友兄弟自己揀，你知揀咗邊個就邊個啊？你唔好話知下咗，嗰條女唔陪你十二點就即係條女唔陪你都之後咗十二點就佢嘅事啦。咁你自己仔揀，揀啱就帶上去卡拉 OK 玩。 係係。 咁樣嗰個玩法，根本就唔會有熟嘅女噶啦嘛，咁樣玩法。 唔同嘅，唔同嘅，喺鎮玩同喺深圳玩咧，喺東莞啲鎮玩咧唔同，真係唔同 嘅。唔係咁，當然深圳咧都有啲好正規嘅呢啲二五八場啦，正規嘅二五八場嘅啫話，去到有啲女會長住啦。但係如果譬如我哋去開咁玩法嘅話，我哋卡拉 OK 房攞定間卡拉 OK 房啦，咁四五個兄弟坐埋啦，咁一齊或者分兩批落去黃岡村度嗰度企街嚟揀女啊，咁嗰啲平啊嘛，咁樣五嚿水咁過夜係咪先？咁揀完之後咁咪捉佢翻嚟，咁起碼 我 我话俾你， 唔会一样样，永远都唔会一样。 我话俾你听啦，我哋有啲，我哋喺乜态咧？因为我哋即系我哋差唔多有一早嘅前咧，我哋一大段时间成日去乜态嘅，即系又系一个礼拜两晚三晚咁样去。我哋同嗰度啊，有啲女熟到咧，我哋会上去屋，即系我就比较少啦。我有啲 friend 咧系上埋。條女屋企瞓啊， 打麻雀啊， 打麻雀啊，啊食宵夜啊，点点点啊，净想去打等噶，熟到咧，即系已经同啲女好熟噶啦，同一大扎，咁所以嗰个玩法系会唔同咯，吓、 啊，即系东莞有东莞玩法， 系啊， 我有我玩法啦，咁诶节目第一次差唔多，转头翻嚟再倾， 好啊 ，OK。